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5月21日嘅。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就讲一下关于呢一个英国嘅投票制度啊。因为前嗰排咧就呢个英国嘅投票啦，但系因为我哋节目两个礼拜一次咧，咁先都未有机会讲一下咁样嘢。咁因为咧喺英国咧呢一个嘅票制咧就有少少唔公平。其实喺之前嘅节目《澳洲路边社》都有讲过少少嘅。咁基本上咧英国咧就用呢一个叫 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啊，咁样样，即系最多票就赢噶啦，咁样样。咁其实香港咧都系用呢一个制度。咁上次都讲过，即系呢个制度点解唔公平啦？咁今次呢一个竞选里边咧，真系凸显到呢一样嘢嘅咁样样。咁都讲下咧，即系英国嘅工党咧，其实就点样讲咧？即系佢哋就好无辜下嘅咁样样，因为咧其实佢哋本身咧就系撑即系苏格兰唔独立啊嘛，即系佢反苏格兰独立啦，系咪？咁事实上咧。大部分嘅蘇格蘭民眾咧，真係唔想獨立嘅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哋歸咗邊咧，咁最後因為歸邊咧，都冇咗嗰啲席位咁樣。即係基本上咧，個故事係咩咧？就係佢哋撐又死，唔撐又死啊！咁今日咧就會講下呢一樣嘢啦，咁樣。咁雖然咁樣講啦，咁但係其實工黨都係抵死嘅嚇，絕對抵死嘅。咁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反對黨領袖 Ed Miliband 咧，佢咧就係喺競選之前咧就嘅承諾，就係話咧如果佢當選咧，就會令批評伊斯蘭教嘅人咧就係要受到法律嚴重嘅懲罰嘅。 哇！ 係啦，即 係嚴重下佢講到。 係啊，即係佢就話，如果你係批評伊斯蘭教咧，咁就係要即係受到嚴重嘅法律制裁嘅嚇。咁其實事實上咧，喺法律裏邊咧已經係犯法㗎啦，唔係已經係犯法㗎啦。咁但係佢係會令到佢更加犯法咁樣樣。好啦，咁今日就講下呢樣嘢啦。咁但係咧，我哋每個星期都係想分享一下一啲嘅小 tips 俾大家點樣唔得罪左膠啦，咁樣樣嚇。即係因為我哋係好 politically correct 嘅，咁我哋真係要 都係好偏颇，我想讲 系啦，系啦，唔偏颇，政治正确啦。总之就系咪嗱？咁所以我哋咧就会每个星期都教下大家咧要点样做人做得小心啲吓，即系我哋要点样唔得罪到呢一啲嘅左膠嘅咁样样。咁上次节目咧就讲过啦，就系话如果你身为父母嘅嗱，最紧要咧就唔好同小朋友读咁多故事书吓，因为读故事书咧虽然系为小朋友好因为咧佢哋会聪明啲啦，同埋最后嘅就业机会都好啲。咁但系当父母系对自己小朋友读书咧，其实你咁样做咧，你系令到其他小朋友 disadvantage 咗嘅。咁所以其实最公平咧就 系 大家一齐蠢吓咁样样。 咁 呢一个就 系皆大欢喜。 系啦，咁当时就系有呢个嘅英国嘅学者咧就咁样提出啦。咁亦都系真系制造咗好多嘅辩论嘅关于呢一件事咁样样。咁今日咧亦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得意嘅即系左膠嘅言论同埋行动啦。嗱，因为上次都系言论嚟啫吓，今次咧就是一个行动嚟嘅咁样样。嗱，咁咧就系讲到咧男人的一个即是身体正常的机能或者即是身体平时是要做的正常的的动作呢咁样样，就是被一些女权分子呢就是视为性别歧视的咁样样。那这一个的行动或者做这样东西呢，其实男女都会做的，有些什么是男女都会做的呢？即是朝头早起身啊，第一件事要做些什么呢？ 伸个懒腰咯。 唔係伸懒腰，还有其他什么，即是跟你的身体的机能啊有关系的。 去廁所咯， 系啦，冇錯，去廁所咁樣樣，咁咧就係講到咧小便嘅呢一個嘅問題啦，咁樣樣。嗱，咁其實事實上咧，即係男女之間咧，即係對於小便咧，即係都有不少嘅摩擦啦，咁樣樣。咁喺呢方面咧，其實西方國家同埋即係東方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樣樣嚇。因為咧我哋喺即係西方國家嘅女士咧，就係要求男士去完廁所之後咧，一定要將個廁板咧就放低嘅。 咁但係喺東方國家呢，女士呢就係要求男士呢用廁所嗰陣時候要掀起嘅。 係啦。 係啦。嗱，咁點解有呢一個嘅文化差異呢？咁樣。咁就係因為呢，在西方國家的女士呢就是即係好被縱懷嘅咁樣嚇，被寵愛嘅，因為男人用廁所通常企喺度屙尿咁，跟住之後就揭到個廁板就唔擺翻落嚟噶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即係女人去廁所咧，就係希望咧佢入到廁所個 toilet seat 咧，即係個廁板已經喺度喺度，我就咁坐落去就得啦，咁樣即係唔知點解啲女士即係行入去嗰陣時候可能會會就咁一坐坐落去，原來冇廁板嘅，就咁坐咗喺嗰個， 即係睇都唔睇，係 啊，就坐落個圈嗰度啦，可能係咁樣。咁啊，但係東方嘅男士咧就唔同啦，因为东方嘅男士咧，你鬼有冇翅板喺度？总之咧，我唔会喐嗰个翅板噶，因为佢懒，咁所以我就照屙。咁所以啲女士咧去到厕所，哇，大佬有冇搞错？男人去完厕所之后，成个翅板都系尿嘅，咁跟住佢话：，哎，算啦算啦算啦。总之你去厕所嗰阵时候，你攞起个翅板，我就已经好开心啦。咁所以咧，即系喺东方嘅国家咧，女士咧系会自动自觉去完厕所嗰阵时候咧，就将个翅板攞起，等之后嗰个男人去到厕所嗰阵时候咧，就摸到成 系， 就系咁啦。咁但系即係好明顯咧，西方國家嘅女士咧就係優待咧就係好少少嘅咁樣，即係男人唔會去到廁所啊，咁跟住之後見到即係個廁所板明明已經喺度啦，即係都照屙落去嚇，屙到成日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嘅即係西方國家嘅廁板咧，就係 design 到咁樣嘅，就其實係好唔方便男人嘅。就係咧，你去廁所嗰陣時候咧，即係首先你一左手就要揸住條褲啦咁樣。咁通常即係正常咧，就係左手揸住條褲，咁跟住右手揸住性器官咁樣，咁跟住你可以屙得方便啲啦咁樣。咁但係有好多女士發明嘅廁板就係點樣咧？就係咧個廁板咧，你唔撳住佢咧，佢係会自己跌翻落嚟嘅，你知唔知嗰啲啊？咁样西方国家先有，香港一定唔会有啲咁嘅嘢嘅。咁所以男士就好麻烦啦，咁样即系冇你冇三只手咁多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你可能要左手又整住条裤，又揸住性器官，咁但系同时就揾只二手指咧，就喺度怼住个翅膀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即係西方同埋東方對於廁所嘅唔同嘅睇法啦，咁樣咁亦都係咧，即係都贊成係一個男女之間即係時常所辯論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咁樣咁啊，但係嗱，今次所講咧，或者點解令到呢一啲嘅女權分子咁嬲咧，就並唔係呢一個廁所板嘅問題喎，咁樣。咁佢嗱，其實件事事源係咩咧？咁樣咁咧就發覺咧，原來喺紐約啦，咁樣咁咧就有好多嘅公共嘅建築物裏邊咧，就有好多尿兜咧，就係俾呢一啲大鐵錘打爛喎，咁樣。 哇！咁大鑊。 嗱，咁係 random 嘅，即係唔會話即係去到一個廁所打爛曬。咁但係你可能咧，求其去一個咁，然之後就打爛一個啦，咁樣。咁跟住每一次咧，呢啲廁所又即係有被打爛嘅即係呢一啲尿兜嗰陣時候咧，就會有好大嘅紅色嘅即係噴漆就噴咗喺埲牆嗰度啦，就係、是、寫住 end sadomasochism now 咁樣樣。咁咩叫 sadomasochism 咧？就係、是、即係通常香港人就會講 SM 咁解。即係停止 SM 咁樣樣，即係好似香港人即係唔識讀 Louis Vuitton 就會讀 LV 啊咁樣樣啦嚇。咁sadomasochism 咧意思就即係性虐待咁解嘅。咁所以佢就基本上係認為呢一個嘅 尿兜 咧就係代表男士嚇啊或者男性性虐待女性嘅一個嘅象徵嚟嘅咁樣樣嚇。咁當時亦都係有好多嘅即係目擊者啦。其實唔係真係目擊到嘅，咁但係可能喺外邊聽到啦。即係呢 witness 咧，佢哋就聽到咧，即係打爛瓷器嘅聲音啊，同埋當時亦都咧係有疑似動物尖叫嘅聲音嘅。咁當然，即係我哋今日知道唔係動物啦，而係呢一啲嘅西方女權分子咁樣樣，係啦咁樣樣。咁啊嗱，呢啲西方女權分子咧，佢係解釋其實呢一件事係咩一回事咧？就係話原來對於佢哋嚟講咧，男士企起身屙尿咧，是一个性别歧视的表现来的，亦都是代表虐待女士和不尊重女人的行为来的。咁呢一个发起人呢就呢佢个名呢就叫做 Big Red 咁样，咁佢亦都呢留低咗呢一封信呢喺呢啲地方呢，就係、是、解释来龙去脉， 係 啦，对，到底件事系点嘅呢？咁我呢呢篇嘢亦都好辛苦，所以我英文中文都读啦咁样，因为有好多呢啲女权分子即係呢左交嗰啲字呢真係冇中文可以直译嘅，咁读咗英文之后就再读返中文啦咁样。咁佢就话呢， We the women of America will no longer tolerate male bigotry, especially through the method of genderizing restrooms, just like they had colored restroom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咁样样。即係话呢，我哋美国嘅女士呢就唔会继续容忍 男性的執着和自大，尤其是呢是透过分别男女厕所的这个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呢就是好像当年二十世纪初分别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厕所是一样咁歧视的。即是他觉得即是厕所不应该分男女咁解。咁跟住之后他继续讲啦，他说 ,Men need to know that the reign in this world is over,、over 这个字仲全部用大街添。And we show no mercy towards our enemy.咁样，咁啊，即系话咧，佢就话啦，男性操控呢一个世界嘅日子已经完毕，我哋咧唔会对仇敌显露任何嘅怜悯嘅。咁佢就继续形容啦，佢就话 ：These private rooms with urinals, which we call oppression rooms, are nothing more than a pedestal that men have created to worship the phallic tools of hate and destruction。啊，一听就知左交嘢啦，呢一啲通常系共产主义嗰啲人都会咁样讲嘅。系啦，咁佢就话咧，呢一啲嘅男厕啦，其实系一个叫做有尿兜嘅私人会所。咁佢咧就唔觉得呢一个叫厕所，佢就将佢命名咧就系为压迫房间，即系压迫女人嘅房间。咁佢就话咧呢一啲嘅地方咧系让男性崇拜佢哋嘅性器官嘅高台。而男性性器官咧亦都系仇恨同埋摧毁破坏嘅工具。嗯，咁佢就话咧，即系呢啲厕所咧系 a shrine to the men's egos 咁样样。 即系佢哋有冇谂过啲女人系喺个女厕度起翻啲尿兜？ 唔系呢个一间再讲啊。嗱，咁佢就继续讲啦，佢话 these are shrines to men's egos and they must be destroyed if we're going to move beyond the stone age of male chauvinism。 咁佢就话咧，尿兜咧就系大男人主义嘅拜祭神位。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咧系要脱离石器时代般嘅大男人主义，我哋必须咧系要消灭所有嘅尿兜咁样样。 我读尿啫。 咁佢继续解释，佢就话：this is to end corrupt and unjust systems created by an atmosphere of fear and intimidation。即系佢就话咧，我哋要结束男性设立嘅腐败同埋不公义，使女性显得下等嘅制度。 嗯 嗯，咁样啊，咁所以系咯，佢基本上咧就系想即系觉得有分男女厕所咧，就系、是。性別的歧視嚟嘅咁樣樣， 即係男女用埋同一個廁所就最好啦。 係啦，冇錯。咁佢當然就唔係淨係自己做啦，佢即係寫完封信之後咧，就繼續咧叫佢即係咁極端嘅姊妹咧都做同樣嘅工作啦，咁樣樣。咁佢咧就有個 campaign 嘅，就叫做 Swing for Justice， 即係為公義而博取咁樣樣。咁啊喺三藩市咧同埋加州咧都不少嘅女權分子響應嘅咁樣樣。啊，咁啊 Ivy 身為女性講兩句啦，咁有啲咩睇法咧對於呢件事？ 嗱，即係首先咧，我個人就覺得咧，即係。首先如果你想想实际一点来说，如果男女用同一个厕所的话，即是女人是不是真的会开心一点呢？ 如果你是 问，应该是男人会开心过女人。 在男亲女的毛小慧，即是 Miss Mo 郑裕玲，她很明显不想在一个厕所里面见到男人，这样，但她也是女权分子，她也算是。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喂，如果到时如果男女用同一个厕所的话，喂，男人咪仲开心，那到时女权分子又会讲什么嘢呢？ 是啊，其实讲到喂，其实 really 男士是不介意入女厕的。 是不介意，是女性介意男人入去女厕的嘛，通常都是。 但是这些的feminist 她就话其实你呢一啲嘅女性嘅谂法系被荼毒咗咯，咁样样， 即 系好似系啦，冇错。 咁我嗱咁样嘅俾人 唔系唔系嗱，意思系点样样咧？即系佢哋嗰个谂法啦吓，就系好似当年咧女仔就有扎脚嘅，咁只脚越扎得细咧就越好啦，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嗱，咁其实呢一啲咧系即系事实上真系男性嚟到压制女人，咁等佢唔可以走得甩嘅一个嘅方法啦，咁样样。咁啊咁但系同时咧，即系当。所有女人都覺得呢樣嘢係靚嘅時候咧，咁你都係會想追求呢樣嘢。咁如果你係唔扎腳嘅，你自己都覺得你自己唔靚嘅喎，咁樣樣，即係佢哋嗰個睇法係咁咯。所以如果你係覺得即係女士係唔應該 welcome 男士入去佢嘅廁所嘅，其實呢一個係你俾男人荼毒咗喎。咁你有啲咩嘅應對咧？咁樣講就 哇，咁啊，咁我覺得。我真的不懂得 叫他吃屎 了，真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些思想的人我没有这个这样的这样的思想 因为呢即介绍一下 Ivy 都是曾经读这个 sociology 的应该 是这些的 feminist 的姊妹在自己的堂上都应该不少了、 有很多很奇怪的人不过当时上堂又不理的他们是很奇怪的讲话想法但是我觉得 有自己的思想是好的，即是有自己的理性分析，我可以这样说。 即是不要低B，因为这些人是痴线的嘛，这些是不是？因为我记得呢，即是 在小学的时候呢已经是有即是接触即是女士平权这件事，即是 很小的都开始教即是、即是女士平权和即是反歧视这件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 很小的，即是几岁的时候，通常第一件事想的呢就是，切，如果要平权的，那不如男女厕共用一笨，即是通常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小朋友嘅一个嘅，即系对 即 对于 女厕所点解要分个男仔公 系啦？诶，你要咁平等，不如男女厕所公用啦。咁你都唔肯啦，咁你都知道男女系有分别啦。即系其实呢一个系当时细路仔一个即系比较 immature 会讲嘅一啲嘅 argument 啦，系咪吓？咁但系其实哇，原来唔系咁低 B 嘅，原来现今真系有啲咁嘅嘢嘅，系啦。咁同埋另外，即系我哋都系睇到啲咩咧？就系、是。即系呢一啲左膠咧，系好中意咧使用一啲嘅破口嚟到達到佢最後想達到嘅目的嘅咁樣。咁所以即系喺數年前咧，即系唔係好耐之前，其實即系前咗排啦，香港咧就係講到呢一個嘅家暴條例咁樣啊嘛嚇。咁有好多即系保守派啊，即系就走出嚟咁樣之後就話，即系我唔會支持呢一樣嘢嘅喎。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即系如果我支持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有一個破口嚟到可以達到呢一個同性婚姻咁樣。咁跟住就好多同志團體就出，你有冇搞錯？根本就冇關係嘅咁樣。咁但係喂，事實上當你係即系呢一啲法律裏邊係承認咗同性戀。嘅关系系一个家庭嘅单元嘅时候，咁之后如果你系要为即系婚姻平权啊，所谓嚟到争取嘅时候，你真系可以用呢样嘢嚟做 evidence 嘅，你就喂大佬，我哋 domestic violence 嘅，我哋家暴嘅，已经系有承认同性嘅关系，咁点解婚姻都唔承认咧？你可以咁拗噶。咁同埋另外喺澳洲咧，当时亦都系有一个自由党嘅，即系而家后排议员啦，但系当时佢系新星嚟嘅，佢叫 Cory Bernardi。咁咧佢嗰阵时候就系话，即系我其中一个唔支持同性婚姻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喂你咁样搞法，咁我哋咪可能会有即系一夫多妻制啊咁样样咯。咁当时啲人又系，你有冇搞错咁样？咁佢最后系俾人炖冬菇嘅。咁今日现今嘅我哋好多地方系。有了 gay marriage 之后呢、下一个 part 就真的有这样东西、那你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其实左膠一定是用这些破口、但是当时呢他是会、有没有搞错都没这样说过、就 会 用 这 些方法的样、那我们看这个即 Big Red 这位朋友的即做法可能觉得是一个小小的笑话这样、只不过 是几个癫人在发癫、但是我们都知道通常在这些社会问题、即最左翼和走得最前啦，叫做通常喺咩地方啊？ 吓， 尖端通常系喺欧洲啦，系咪？吓，啲欧洲人最癫啊嘛，吓，无论喺社会同埋经济都系咁，所以点解欧洲今日变成咁，就系、是、因为佢系好左咯，抵佢死系咪？啊，佢经济你睇佢点样即系搞成点？你睇佢社会而家搞成点？就系、是、因为佢哋走左翼路线咁样样。咁喺瑞典里边咧嗱。就有其中嘅一个嘅市政府，连同呢一个嘅左翼党咧，就系、是、即系现在就系推行紧咧，无论系男女厕都好啦，系唔再即系设有呢一个嘅尿兜嘅吓，即系总之男厕 左厕。 全部坐廁，男廁不可以設有尿兜咁樣嚇，咁即係呢一個蠻麻煩啦，即係各樣其實都已經唔係個 main point 啦，個 main point 就係呢一啲係咩人，即係我哋呢個世界而家走緊條咩路線嚇？呢啲係咪發緊癲咁樣樣？咁個答案係嘅，咁唔係淨係瑞典係咁，而德國啊、法國同埋荷蘭咧，即係都開始有呢一個趨勢，有好多嘅女權分子都係開始追求緊呢一樣嘢嘅咁樣樣。咁即係佢哋當然唔會話哦，因為我哋係左膠，所以我哋咁樣做，佢哋就唔係咁講嘅，佢哋就咧即係。用左膠的方法就是说嗱，其实呢我哋唔俾你做呢一样嘢係帮你㗎咁样。咁佢哋呢就係话如果你係即係坐低嚟到屙尿啊係会减少呢一个前列腺癌嘅机会啦。咁同埋都呢係令到你嘅性生活呢係好啲嘅咁样。亦都係话干净啲嘅。咁但係佢就唔话呢一个同性别嘅平权係有关系嘅咁样。所以你见到厕所一件咁无聊嘅事，即系通常系啲花边嘅新闻啦咁样。咁但系真系有好多人系要认真对待呢一件事，因为呢件事变咗，因为呢件事真系变咗一件认真嘅事啊，大佬。所以呢个真系笑话嚟噶，真系。咁即系所以咧，即系。 但系笑话得嚟，个国家仲会个国家仲会去容许呢件事发生。 所以英文有句说话咧，就系 fact can be stranger than fiction 吓，即系事实可能系比一啲即系作出嚟嘅更加奇怪咁样。咁亦都系有呢一个美国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嘅professor 啦，咁呢个 John Gamble 咧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要干净啲咧，你发梦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男人咧去完厕所就算屙尿咧，佢一定要揈下，一定要揈先得嘅咁样样。咁男人冇理由即系将只手放入个厕所里边，咁跟住之后揈咁样先起身，佢一定系起咗身之后先揈噶嘛。咁所以都一样会污糟嘅，咁所以你哋收皮啦咁样样。咁啊咁呢一位 professor 清洁姐姐会好辛苦咯，清洁 系啦嗱，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欧洲嘅呢啲 feminist 女权分子咧，佢哋就做咗好多一啲嘅胶牌啊，咁佢就成日兜街即系通街就派啦咁样样。咁佢咧就写住 drop your trousers and sit， 即系剥裤坐低咁样样嘅一啲嘅公仔。咁咧就系即系有一个男人吓，即系企喺度去厕所，咁之后有一个红色嘅交叉。交叉即系话咁样系错嘅咁样样吓，咁就喺一啲公共嘅厕所啊，同埋好派俾一啲嘅女士啦，即系等佢嘅男人喺屋企唔好即系咁样屙尿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其实呢一件事系咩咧？最后咧，即系呢一件事系关于咩咧？即系都系女人想同男人平起平坐。咁如果平起平坐有两个方法，第一就要逼佢坐吓，第二咧就系企埋一份咁样样。咁其实咧两个方法咧都有。女权分子咧追求嘅，咁头先就讲咗，即系要逼男人坐咁样样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驱使女人屙尿都可以企咁样样。 喂，但系嗰个身体上面容唔容许咁样做先？即系斋讲定还是？ 我答案就系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一个发明家咁样样。咁呢一个发明家咧就好有料嘅。咁佢叫 Sarah Grossman 啦，咁样样。咁曾经咧佢系史丹福大学的毕业生啦，好巴闭啦。咁亦都系即系当时First Lady 啊 Michelle Obama 嘅啊米歇尔嘅staff 嚟嘅，曾经系咁样样。咁咧佢就发明咗咧呢一个嘅工具，就系、是、叫做 Stand Up for Life 咁样样，或者 Stand Up Life 咁样样。 系 吓，咁佢咧就系、是、发明咗呢一个，佢就形容啦，叫即弃环保可以放入手袋嘅小便配件。咁呢个配件咧就系叫做 the stand up 咁样样。嗱，咁我形容一下呢个系咩啦？即系你见啲小朋友佢开birthday party 系咪有嗰啲纸帽咁样样噶嘛？好似有好似雪糕筒嗰啲咧咁样吓，雪糕筒嗰啲吓，笠落个头嗰度嗰啲咁样样。咁基本上咧好似嗰啲帽咁样，咁但系咧上面即系最尖尖嗰度咧就有一个窿嘅咁样样。基本上咧呢一个系一个纸做嘅漏斗嚟啫，其实系吓。咁佢咧就系、是、就係話呢一個 function 就係咩咧？就兩個 function 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就話啲女士咧，可能去出街見到啲好污糟嘅廁所啊，咁啊，算啦，唔去啦咁樣，咁啊令到佢急尿，咁啊對健康唔好啦咁樣。咁但係另外咧，亦都係對女人咧有一個 empowerment 嘅，即係爭取平權啊，同埋嘅功用啦咁樣。咁同埋佢話咧，即係坐低屙尿咧係貶低女人嘅尊嚴嘅。 哦，就因为坐喺度 系啦，即系 低人一等 系啦，即系佢男人去厕所可以企，点解女人屙尿要坐低？ 吓、 咁样样嘅意思嘅，其实系嗱，咁其实呢一个咧，可能系即系西方同埋东方文化嘅分别啦，咁样样系咪？因为喺东方文化咧，就系、是、坐嘅。是巴閉啲噶嘛，即係你睇賭神嘅 poster 都係咁樣樣啦。周星馳係賭神係坐喺度噶嘛，拎住副牌係咪？側邊嗰啲人企喺度噶嘛。但係西方就唔係嘅，西方嗰啲通常企喺度係巴閉啲嘅。咁所以即係你見有啲可能舊式嘅照片啦咁樣樣，通常都係個女人咧坐喺張凳嗰度，咁然之後個男人咧就係企喺佢側邊咁樣樣，即係個地位高啲企喺度咁樣樣。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即系西方、東方嘅文化嘅分別啦，咁但系好明顯咧，即系呢一啲嘅左膠咧，就係認為坐低屙尿咧係貶低女性啊，令到女性咧就係、是、低人一等，咁樣樣嘅，咁、就係咁樣樣啦。 咁、我諗到啲辦法喎，咁 點咧？ 索性咧就直情咧拆曬啲廁所去， 嗯、 每個人咧出街咧就唔使做唔廁所呢樣嘢，即系冇咗廁所呢個存在啦。 哦， 之後跟住咧就攞啲膠袋。 嗯， 因為細路仔咧，我知道而家有細路仔咧係有啲積氣嘅，屙完尿尿咧，即係特登屙尿落個膠袋嗰度咧，係專係放細路仔屙尿嘅。咁你就可以咧發明一種咧係大人專用嘅。 嗯嗯。 咁以後啲人咧就帶住，係啦，帶完之即係帶定啲膠袋啦，出到去之後咧急尿屙抌。 嚇！ 方便 呢啲都可以啊。嗱，所以最緊要即係對於左膠嚟講咧，其實 大家方佢就係想大家方便、 啊。唔係要大家方便啊，係要大家平等啊。 平等， 大家平等。 但用同一個方法啊嘛，係咪先？ 嗯， 係咯。 好奇啊，咁都可以噶。咁所以即係嗱，但係呢一個成日都係一啲令到男人好 confuse 嘅一樣嘢。咁即係其實如果係要達到呢一個平等啦，咁到底係？ 男人应该逼男人坐低，定系女人都企起身咧？即系边样好啲咧？咁样样，咁其实都好难讲嘅，咁样样，咁就好似即系对于黑人啊或者唔同人种嘅对待啦，咁样样，咁到底如果系要对黑人平等嘅，系应该平等对待佢先至系平等啊？即系白人黑人。大家一律對待咁樣叫做平等咧，定係哦你係黑人啊，我派多啲錢俾你啦，咁樣先叫平等咧？咁、呢個咧就係左交好多時候咧，即係 grab 唔到嘅一個嘅 idea， 即係佢佢冇 consistency 啊嚇。咁所以即係無論邊方面咧，佢都可以話你歧視噶。即係如果你係有對佢係平等嘅咁樣樣。即系话喂，有冇搞错啊？人系黑人咁、样，你系咪应该俾翻啲好处佢？哦，咁我俾翻好处佢啦。喂，佢系黑人，点解你因为咁样就俾啲好啲嘢佢啊？你系咪话因为佢渣啲啊？咁样，咁你点样都死啊？所以就咁，所以即系呢个亦都系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学到嘅教诲啦。即系见到女权分子面前嘅咁啊，就唔好企身屙尿啦咁样。好啦，咁亦都系大家如果系想买呢一个叫 The Stand Up 咁样咧，就可以$1咧就一个啦，咁样样。佢每 pack 咧就系半打咁样买嘅，咁就系$6一包，即系$6一包，一包里边有六个咁样样。咁啊，可以上佢网 The 一横 Stand 到一横 Up.com The Stand Up.com 咁样样嘅。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呢一个嘅英国票制嘅问题。好，一阵再见。 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咧去厕所嘅时候咧，而家都系要三思小心啲啦，咁样样。嗱，咁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嘅英国票制嘅问题啦，咁样样。嗱，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喺呢一个嘅英国竞选之前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即系苏格兰投票嘅咁样样，佢系一个公投。个公投就系话咧，即系苏格兰好唔好，即系脱离独立啊，独立于英国咁样样咧。咁最后咧，即係 55% 比 45% 就係 no 勝出嘅咁樣，咁意思呢其實就係大部分嘅蘇格蘭人呢都係唔贊成 独 立嘅咁样样，咁好 make sense 啦，系咪？嗱，咁当时咧，其实个情况咧就系工党咧系即系基本上喺苏格兰底场嘅咁样样，即系基本上成个苏格兰咧，即系都系工党嘅地头嚟嘅，系佢嘅地盘嚟嘅咁样样。咁当时咧，佢亦都系反对呢一个嘅独立嘅咁样样。咁原因系咩？好明显啦，咁样样系咪？因为嗱，苏格兰喂。有50多个席位，嗰几个席位全部都系我嘅、哦，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系工党，我喺呢一个地方有咁多席位。咁如果苏格兰独立咗嘅，咁 咪乜都冇 咯。工党咪唔系乜都冇嘅，就冇咗一大橛咯，系咪啊？咁所以佢系冇可能支持独立嘅。 系 呢个第一点啦。同埋第二嘅，事实上大部分苏格兰人都唔支持独立啊嘛，系咪？咁所以佢最后咧，系 on the winning team 嘅吓，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工党应该好开心啦，系咪？即系佢哋 即系 系啦，佢系支持 no 啦。首先就咁，大部分嘅民众都支持啦。咁样样，首先就咁，同埋第二咧，就系佢哋亦都系保护咗自己咁多嘅职位嘅咁样。咁但系点解即系我哋而家睇好多嘅即系政治嘅 analysis 啦，咁样样就系话哦，苏格兰点解今次要踢走工党咁样样咧？因为本身咧呢一个苏格兰系有就是有五十九席啊，系咪啊？我计一计先啊，系啦，系有59席嘅。之前咧，基本上全部都系属于工党嘅。咁但系今次咧，佢差唔多全军覆没咁样样。咁就系有咁而家咧呢一个苏格兰嘅国家党咧，就喺59席里边咧，就系赢咗56席，吓工党净系赢到1席啫。哇！即系呢个系输得好大镬噶咁样样。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咁啦。喂，个问题就系咁啦。我又吓点解咧吓？即系我又支持咗 no 而大部分民眾都 都系唔想独立嘅， 系支持佢哋噶啦。 系啦，咁点解要罚我咧？咁样样，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系当你而家睇报纸就，哦，个个即系而家系而家系惩罚紧工党嘅。其实喺民主里边呢样嘢系唔 make sense， 明唔明啊？吓，我呢一个工党，我系做咗啲支持民众嘢，或者做咗一啲所有民众都support 嘅呢一样嘢，点解反而我而家被惩罚咧？咁样样，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叫做 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啦。即系呢个 first past the post 系统，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多票胜出嘅呢一个嘅系统啦，咁样样。咁我之前嘅节目咧，即系都解释过点解呢一个系统系有问题嘅，咁样样。嗱，咁好简单，我就用翻呢一个嘅香港嘅情况嚟到做一个嘅比较啦，咁样样。嗱，咁我就当咧有一个选区，嗱呢个选区咧就系有三个即係參選人啦，咁樣樣嚇。咁呢三個參選人咧，只可以出一個啫嚇，只可以一個出線啦，咁樣樣。係啦，咁樣樣。咁咧，我哋就有黃毓民、何俊仁同埋李慧瓊咁樣樣嘅。嗱，咁好明顯咧，一個咧就係偏激嘅民主派啦，叫做咁樣樣嚇，激進民主派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主流民主派啦，叫做另外一個咧就係建制派嘅咁樣樣。OK， 呢個選區係有十二個人嘅。OK， 呢個選區有十二個人。OK， 咁我哋就當咧，毓民咧係有三票，何俊仁有四票，總共幾多票啊？ 七 票，即係支持民主嘅人有幾多啊？ 七 個。OK， 咁但係咧，李慧瓊咧就有五票。嗱，咁边个最多票咧？呢三个人之中， 李慧瓊。 李慧瓊，咁但系事实上呢、這个选区系建制派定系支持民主派？系民主派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选区里边咧就好奇怪啦。即系如果我哋用 first past the post 嘅系统咧，就系、是、李慧瓊就会胜出嘅。但系呢一个选区佢系一个支持民主嘅选区嚟嘅，即系无论系何俊仁定系毓民都好啦。其实呢一个唔系好紧要嘅，即系个 point 就系、是。支持民主的民众在这十二个人里面是有七个是占大部分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就叫 split vote， 即是他们的票就是被人分散了。最后呢就是李慧瓊胜出的这样。那你见不见到其实这样是很不公平的、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呢就是支持民主的，但是最后出来的就是出了一个的 建制派。 建制派样。所以这个就是 first past the post嘅問題啦，咁樣嗱，咁所以我哋澳洲用呢一個系統咧叫 preferential system 啦，咁樣喺呢個 preferential system 裏邊就係點咧？你會投一、投二、投三咁樣嘅，即係我第一志願咧就係、即係正常嚟講啦，咁樣就係第一志願就係毓民，第二志願咧就係何俊仁，第三志願咧就係李慧瓊咁樣。系啦，咁但系对一个建制派嚟讲咧，佢咧就一定系会第一系李慧瓊啦，系咪？第二佢会唔会郁文啦？ 唔会， 梗系唔会啦，系咪？嗱，佢第二就系何俊仁啦，系咪？咁第三咧先至系郁文。咁、所以即系对于无论系建制派或者呢、這个嘅民主派嚟讲，其实最有应受性嘅候选人系边个啊？好明显咧就系何俊仁啊嘛，系咪？因为你如果系激进民主派嘅，你都系 prefer。何俊仁嘅，你系建制派嘅，你都系 prefer 何俊仁嘅。如果你本身系温和民主派嘅，你都系 prefer 何俊仁。咁所以咧，何俊仁其实系 中间、那個， 系啦，最 perfect 代表呢一个选区嘅一个人嚟嘅。其实就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系用呢一个 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咧，佢就唔会胜出嘅咁样样。咁、我哋如果系用澳洲的这个 preferential system， 我们就会投一、投二、投三这样。那如果是激进民主派的，他就要一投毓民、第二会投何俊仁，第三呢就会投李慧瓊的。 中间那个是其实 最少的。那毓民呢他、因为是最少票，因为三四五嘛，是不是？那他那些那他就是被否出局的，如果是这样就。那他那三票呢，如果所有的选民呢都是将何俊仁摆在第二位的 ,which is,即是正常啦，咁样样系咪？咁佢嗰啲所有嘅第二位咧，就系、是、会拨就拨咗去俾何俊仁嘅。咁、何俊仁咧就系、是、会有七票，咁佢就应该胜出啦。 系 嗱，呢、這个系咪好公平咧？嗱，呢一个咧就叫 preferential system 啦。咁、所以咧，点解澳洲用紧？咁所以呢一个嘅票制咧，其实系绝对好过呢一个 first past the post system 嘅。咁另外一件好唔公平嘅事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英国独立党咧，即系呢一个 UKIP 咧。嗱，佢哋咧就喺呢一个嘅大选里边咧就。 即係得到 15-16% 嘅支持度嘅咁樣嚇。咁佢照計喺呢一個嘅議會裏面都應該係 15-16% 嘅支持啦，或者係有 15-16% 嘅議員啦，係咪？咁但係唔係喎，佢只係即係選出一個人啫。咁即係佢哋係成個議會嘅 0.5%。 嗯。 嗱，咁點解有個咁嘅情況呢？因為喺英國咧，淨係有個選區啊，即係佢哋淨係得個下議院就冇上議院咁樣樣。咁所以咧，每個選區咧就係、是、即係你一係贏就一係輸嘅啫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最後你就算每個選區都有15%都冇用，因為你冇一個選區有 majority 啊嘛。嚇、 嗯， 咁但係咧，我哋澳洲咧就一個叫上議院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睇。即系你就成个省或者成个国家咧就一起选嘅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即系我当系有100个席位啦咁样，咁、如果你系呢一个 UKIP 嘅系有 15% 嘅支持嘅，你最后得到嘅席位咧系应该有15个嘅，咁、所以呢一个议会咧就系、会得到即系一更加多嘅认受性啦咁样，而 UKIP 嘅政策咧亦都系可以得到民众嘅支持咯，系、啦。咁虽然咁样讲啦，即係呢一件事呢係对 UKIP 同埋工党係唔公平啦，咁但係其实今次呢工党唔赢呢其实係抵佢死嘅咁样。咁同埋呢即係如果佢哋有赢呢就真係好大镬㗎啦咁样。头先一开始喺节目里面都讲过啦，就係佢哋今次竞选其中一个嘅承诺呢就係、会令到批评伊斯兰教呢一个嘅行为呢就变成一个嘅罪行喎咁样。咁呢一个罪行呢就叫 hate crime。咁樣即係唔係歧視咁簡單喎，即係如果話死黑鬼咁樣 ，for example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叫歧視嘅行為，呢、這個就叫 racism 啦咁樣，咁但係。即系呢个叫 hate speech 或者 hate crime 就真系咩咧？就真系如果开麦喺电台话嗱，我哋而家咧即系各位听众，我哋一齐攞火把咁，跟住你侧边咧有边啲黑人咧就即刻烧咗佢间屋，嗱呢啲就叫做 hate speech 啦，呢啲就叫 hate speech 啦。嗱咁 即系有埋个行动， 唔系，就算我讲嘅都系 hate speech 啦，咁样吓。如果我系呼吁人哋，即系。尤其是做一啲有暴力嘅行為，而呢一啲嘅暴力行為係針對人哋嘅膚色嘅，尤其是係膚色呢一啲咧就叫 hate speech 啦。咁但係而家咧佢係會令到批評伊斯蘭教嚇、都變成呢一個 hate speech。咁呢一個咧就係、西方社會一個嚴重嘅倒退，即係我哋何時開始唔可以批評一個宗教？嗱，即係首先，嗱基督教就時常俾人批評噶啦，咁呢個唔緊要，個個發，即係時常都發生嘅，咁基督徒都預咗啦咁樣。咁但係你有冇見呢一啲左膠咧？佢哋好多時候就係話點解基督教咁衰咧？就係、因為曾經嚇喺呢一個嘅即係尤其是天主教執政嗰陣時候咧，政教合一嗰陣時候，如果你批評天主教咧，可能係會即係被燒死啊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对基督教最大嘅控诉咧，就喺数百年前批评基督教系犯法。OK， 咁但系现今咧，佢哋就想推行一个法律，就系令到批评伊斯兰教都系犯法。咁即系其实呢一啲人同埋300年前 嘅 思想系啦，极端基督徒有啲咩分别咧？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啲人咧系即系黐咗线嘅咁样样。其实喺西方国家咧，即系呢一啲事情咧就不停咁样发生啦。即系就算喺澳洲啦咁样样，前一排咧即系几年前咧系有两个牧师咧就系被告咧就系发出呢一个仇恨言论嘅，即系呢一个 hate speech 咁样样。咁最后咧即系呢一单 case 咧系打到上 high court。咁最后咧呢两个牧师咧系胜诉嘅，即系告佢哋唔入嘅咁样样。咁但系佢系讲咗啲咩咧？就系佢当时咧喺教会嗰度喺会众面前咧就系、引经据典呢一个嘅《可兰经》讲啲咩？咁跟住之后咧，佢讲咗啲呢一啲嘅说话咧，就令到会众笑咁样样。咁咧呢一个嘅法庭咧，就系定断咗咧，佢哋系呢啲说话冇讲错嘅咁样样，即系嗰个系事实嚟嘅咁样样。咁、但系佢哋嗰个 crime 系咩？佢哋做错咗嘅系咩咧？就系佢哋令到会众笑，即系。即系佢犯嘅错系令到佢嘅会众嘲笑伊斯兰教，就系佢哋嘅错啦。 嗯， 唔系因为佢乱噏嘢吓，唔系因为佢发出一啲仇恨嘅言论，系、因为佢讲嘢令到佢嘅会众笑。嗱、虽然咧呢两个牧师即系最后系即系被释放啦，咁样样吓，即系系告唔入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当呢一啲事情发生嗰阵时候，有好多人系会唔敢讲啦。即系你睇呢两个牧师，即系喂，你见鬼都怕黑啦，系咪？咁亦都係有其他人见到嘩呢两个牧师咁我讲要小心啲啦咁样。咁、令到人哋驚呀，就算告唔入。 会众呀都驚呀。 係呀，就算告唔入你都令到人好驚咁样。咁、所以即係最大嘅问题就係咁啦。 咁唔單止喺言論嘅威逼啦，咁樣前一排即係澳洲呢一個澳紐軍團人 Anzac Day 啊，咁樣咧，亦都係有一個英國嘅即係伊斯蘭教嘅恐怖分子咧，就係諗住即係搞大茶飯啦，咁樣樣係啦，企圖搞大茶飯，咁但係好彩咧就係即係被識破咁樣樣，咁最後咧都搞唔掂咁樣，咁喺加拿大有襲擊啦，咁樣樣之前喺法國亦都係有 Charlie Hebdo 啦，咁樣樣，咁即係講翻英國啦。其实英国咧呢个伊斯兰教嘅问题咧就已经日益严重噶啦，咁样其实佢每一日啊，英国系每一日啊都拉到啊，即系都拘捕一啲嘅即系圣战嘅 terror suspect 嘅，吓每一日拉一个，唔系每一日拉一个，每一日都拉人啊，唔知拉几多个咁样。咁而警察咧前一排啦，亦都系即系要求政府咧要有更加多嘅资金，就系要打击呢个伊斯兰国嘅恐吓咁样。在英国呢亦都有呢个叫 Sharia Police 啦，即係佢哋即係唔係真係警察嚟嘅，咁但係佢哋係自己俾自己一个嘅名衔咁样。 即係穿住件背心啊。 係啦，就需要 Sharia Police 咁样。咁呢一啲就係咩呢，就係一啲伊斯兰嘅教徒呢，就係喺英国嘅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将伊斯兰教嘅律法呢就係逼一啲人遵守嘅。例如喺街上可能有人即係喺沙滩嗰度即系情侣开支 champagne， 咁跟住一齐饮酒嘅，佢哋咧可能会走埋去啊，咁要踢走你两杯酒啊，咁样我哋伊斯兰教唔俾人饮酒嘅，咁样样，因为呢个系伊斯兰教法律，呢、這个我哋 Sharia Song 吓，呢个系我哋嘅范围，咁样样。亦都可能有女士自己一个行翻即系行街啊，咁样样，咁就要逼佢哋翻屋企啊，咁样。咁呢一啲就系 Sharia Police 嘅工作啦，咁样样。而英国嘅政府咧，亦都系允许一啲叫做 Sharia Area 嘅，就系、是、你呢一啲嘅范围咧，就系、是、可以使用你呢啲 Sharia 嘅法律嘅，咁样样。英国就变成咁啦。咁嗱，即系英国人系咪应该？可以將呢樣嘢攞出嚟講咧，咁樣樣。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係要將批評伊斯蘭教嚇同埋呢一啲嘅律法攞出嚟講嘅時候咧，就將佢變成非法化喎。個問題就係咁。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對於英國嚟講咧，真係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大部分嘅民眾都知道呢一個情況咧就唔可以持續，咁一定要做啲嘢咁樣樣啦。咁所以亦都係唔可以俾佢贏啊，因為佢贏咧，即係呢一件事咧就會係更加嚴重啊。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好差啦，就會令到呢一件事更加嚴重。其實呢一個咧係西方國家而家日日都面對緊嘅問題，咁亦都好難搞。就係、是、即係佢自己個問題咧已經係。已经是很大问题了。咁但是西方国家其中一个可以令到自己修正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什么，就是言论自由。即是西方国家其实一路在在他的经济啊、社会政策啊、教育啊，即是各方面都曾经出过很多问题的。但是真理就越辩越明，就是透过辩论的，同埋你见到一些结果的，你拿出来辩论。咁跟住之后你就说，嗱，我在这里呢就有这些证据，你在这里就有一些证据。我哋大家开门见山拿出来讲，大家呢就可以让民众就作出一个决定。而西方国家即是为什么今天这么成功呢，就是因为有言论自由。但是今日面对这个伊斯兰教的问题呢，面对这个伊斯兰教的问题，那为什么 我真的讲伊斯兰教的问题呢，因为真的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是有很多 refugees， 是不是是有很多的寻求庇护者嘛。那他们是寻求庇护，他是要去一些西方的国家，他们离开是一些即是伊斯兰教的中东国家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要离开呢，那很明显是因为伊斯兰教的问题。那好了，事实上来到这些西方国家呢，很多这些伊斯兰教的人就将一些伊斯兰教国家里面有的问题呢就带去这些西方国家。那是不是伊斯兰教 的教导和教义即是未必说是有问题啦，但是很明显呢就是跟西方国家的民族啊，同埋文化系格格不入嘅。嗱，咁呢一个咧，嗱，极端分子一定支持我头先所讲嘅说话噶，因为佢哋系会喺街上面揸住一啲嘅牌啊，就需要 democracy go to hell 啊嘛，自由民主落地狱啊嘛，咁样样。咁即系佢哋唔支持自由民主啦，即系佢支持即系伊斯兰教嘅律法系要即系降临到去呢一啲嘅国家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讲呢啲说话咧，就绝对唔系冒犯佢哋嘅，即系反而呢极端派咧必定会支持我咁样讲添，系咪？咁系啦，所以嘅情况咧就系咁样样啦。嗱，咁其实通常咧好多即系左交嘅人啦，咁样样，咁佢哋就会有好多嘅借口啦，就系、是、话其实呢一啲系即系少数目嘅人嘅咁样样。咁其实系咪真系咁少数咧？ 咁一間咧就講下呢一樣嘢啦，咁樣嗱，咁我哋都見到咧，其實真係最支持民主自由啦，同埋最向往呢一樣嘢嘅國家咧，就好明顯咧就係美國啦，咁樣。美國咧就係、是、即係佢嗰個自由主義咧就係非常之強嘅。咁佢嗰個第一即係第一修正案咧，即係 First Amendment 咧，就係關於言論自由嘅，就係咪？ 嗯。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即系前一排啦，今个月月头啦，2015年5月嘅月头咧，咁样，咁就有一个嘅嗰个画漫画嗰个比赛，记唔记得？系啦，咁呢一个嘅画漫画比赛咧，就系、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同埋一个反伊斯兰极端元素嘅一个组织所安排嘅，咁佢哋咧就系、是、有一个比赛，就系话边个画麦可麦德咧画得最神似咧就赢啦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类似当时即系今年年头 Charlie Hebdo 嗰单嘢啦咁样样。咁 Charlie Hebdo 嗰单嘢咧已经系令到有好多漫画家同埋呢个查理周刊嘅职员咧就系、是、被射杀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哋再做呢样嘢咧，好明显系好危险啦咁样样。但系佢哋要照做，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如果我即系佢哋嗰个睇法就系咁啊，即系如果我因为呢一件事惊咗嘅，以后唔敢做呢一样嘢嘅，咁啲恐怖分子咪赢咯吓。咁、所以就算危险嘅，我都要做呢一样嘢吓，即系我唔可以向呢啲恶势力低头。即系佢哋个意义就系咁样样啦。咁而事實上咧，就真係出咗兩個槍手。咁呢兩個槍手咧叫 Elton Simpson 同埋 Nadia Sophie 咧，咁樣就係咧俾一啲嘅即係當時嗰啲 secure 啦，咁樣就係即係殺咗嘅咁樣嚇，因為即係保護嗰個地方咁樣，咁佢係殺咗啦，俾人殺咗咁樣，咁就好彩啦，因為本身佢係諗住殺裏邊嗰啲即係參與者啊咁樣嘅嚇。系啦，即系呢一个伊斯兰国咧，佢首先就承认责任啦，佢亦都系喺佢哋嘅电台节目咧，就话呢一件事咧系非常之有冒犯性嘅。咁佢 What is coming is worse， 即系以后会继续嚟嘅咧，就会更加差吓，更加坏同埋更加苦嘅。咁你系会见到更加差嘅情况发生。咁即系佢话呢个唔系第一次嘅， 亦都唔系最后一次。 系啦，唔系最后一次嘅一个嘅 attack 啦，咁样样。呢一件事應該係驅使支持民主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嘅人係好嬲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因為我哋現今世界嘅西方國家嘅電台啊、電視啊同埋媒體啊，全部都係被左膠充斥咁樣樣。咁所以呢、这、一個Pamela Geller 咧，即係呢一個嘅發起人啦咁樣樣，佢就喺 CNN。電視台咧就俾個節目主持訪問咁樣，咁我主持咧基本上咧係將成個時間咧就係、是、將個責任咧就係、是、推喺呢一個女人嘅身上， 即 係佢話你點解要搞呢樣嘢，你都冇犯人，咁樣樣喎，嚇，咁跟住即係佢哋大家嗌到火紅火綠咁樣樣啦。咁喺澳洲嘅 ABC 亦都係有同樣嘅情況啦。咁呢一個維州嘅 Islamic Council 嘅 Career Sadiq 咧，佢就話咧，呢一個咧係一個不幸同埋可悲嘅情況嚇，即係。系啊，不幸同埋可悲就唔系几好噶啦，咁嘅意思。咁但系佢话最后咧，系因为俾人挑衅啫嘛，吓，系因为人哋挑衅我哋咁样样，吓，即系佢就话，如果有只狗咁跟住你揾树枝笃佢嘅，佢系会咬你噶，佢咁样讲。 正常噶啦。 系啦，佢系咁样讲。嗱，咁呢一个咧就非常之搞笑啦，咁样样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哈马斯咧，即系都系将啲即系将啲飞弹射去以色列咁样样啊嘛，咁跟住之后以色列咧就硬强咁样反击啊嘛，咁样咁跟住佢就唔会咁样话以色列啱噶，因为你咁样挑衅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打你就啱，佢就唔会咁讲喎。但呢件事佢系咁讲啦。咁同埋另外真系好得意啊，即系咁如果呢一只癫狗嘅，或者有一只癫狗嘅，你应该点样对待一只癫狗咧？吓，即系喺街上面，如果系有一个人啦，咁样用树枝嚟笃只狗嘅，咁跟住只狗咧就喔喔喔咁样咬落呢一只脚嗰度嘅，咁呢一只狗系会得到啲咩下场咧？咁我哋就等即系听众系可以自己定断下咁样，因为嗱话即系因为呢一个话似狗嘅呢个 example 唔系我讲嘅咁样，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伊斯兰教嘅代表咧，我唔会话我唔会将自己比喻一只狗啊，你明唔明啊？吓，咁我唔明点解呢个人咁做咧？咁 in fact 咧，我觉得呢一个嘅代表咁样讲咧，我觉得佢系歧视嘅吓，因为我唔觉得伊斯兰教人系一只狗，我觉得佢哋系 mature man，我觉得佢系啦，我觉得佢哋系好成熟嘅咁样。我一间会解释点解成熟啊，唔该你提我，我一间会解释点解啊，即系伊斯兰教徒咁样做系成熟，同埋系 make sense 嘅。OK， 好，我唔觉得呢一个系癫狗嘅行为，我真系唔觉得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左交嘅媒体咧，就系即系将呢一件事啊，就俾好多借口，同埋将佢合理化咁样样嘅。好啦，咁 嗱，頭先就講到啦，咁樣有好多左膠咧就會話其實只不過係少部分伊斯蘭教徒係會做呢一樣嘢，大部分都係好 peaceful 啊，通常都聽好多啲咁嘅嘢噶啦。咁但係我就問你呢一個嘅問題啦。OK， 咁如果你話大部分係 peaceful 嘅，咁同埋即係通常就話，基督教都有壞人啦，咁樣我記得前咗排啊，即係喺 Facebook 啊都有一啲嘅戇居左膠咁樣，即係有一個即係自稱係基督徒嘅人，即係做錯事咁樣，咁樣嘢，你而家又唔講，點解成日都話啲伊斯蘭教徒嗱基督徒都要做錯嘢嘅，即係呢？一啲咁嘅说话啦，嗱咁我就问你啦，即系其实我就话俾你听啦，嗱前嗰排咧，其实都好耐之前，30年前啦，咁样样1987年咧，咁样样就有即系一个好出名嘅呢个叫做艺术作品咁样样，咁系咩艺术作品咧？就系有一只杯里边咧就有佢几罗马天主教几十字架上面钉咗耶稣喺上面嗰啲咁样样啦，咁咧有一个嘅伟大嘅艺术家咧就将呢一个十字架咧就放喺杯里边，咁跟住之后咧就屙督尿落去咁样样，嗱呢一个嘅艺术品咧，哇几有艺术细胞，就叫 Peace Christ 咁样样，咁啊好明显即系即系嘲讽基督徒啦，咁样咁啊，透过呢一件事系冇人因为呢一件事死嘅。咁啊嗱，基督教徒咧真系有示威，但系冇基督教徒走去杀人。OK， 好啦，咁另外啦吓，就系、是、有一个嘅舞台劇啦，而家喺即系喺 Broadway 好出名，咁啊，2017年咧将会去墨尔本，咁我都有兴趣参加嘅，即系特登由雪梨飞去墨尔本嚟到参加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叫 Book of Mormon 嘅舞台劇咁样，咁成套劇就系嘲笑摩门教人嘅，即系笑佢哋敲门去人哋屋企啊，同埋嘲笑佢哋嘅信仰啊咁样嘅。好啦。即系呢两个嘅嗱，咁同埋唔单止系咁，亦都系有其他作品咧，就系、是、即系有一个艺术作品咧，就系、是、话其实所有嘅宗教都系一样嘅咁样样，咁佢就有一个嘅佛教嘅呢、这个叫释迦牟尼定系佛祖嘅图像啦咁样样，咁但系佛祖嘅图像咧就系、是、用好多幅唔同嘅图画所砌出嚟嘅，咁呢图画全部都系耶稣嚟嘅咁样样，咁即系话其实所有嘅宗教都一样嘅咁嘅意思啦，咁其实你咁样做系冇犯基督徒同埋佛教徒嘅咁样样 ，OK， 好啦 ，OK， 如果所有嘅宗教都系平等嘅，咁不如呢一啲左教咧，嗱，即系世聪就同你做一个嘅。打到啦咁样样 ，OK， 嗱，咁我哋咧就每人屋企咧吓，就做一个展览咁样样。嗱，咁我系基督徒咧，咁但系咧即系我比较百无禁忌啲，我都唔怕咁样样。我愿意咧将呢一个 Peace Christ 或者类似嘅呢一啲嘅艺术品咧，就放喺我自己屋企，欢迎各位入嚟展览 ，OK， 嗱，咁可以咧，咁你自己咧，即系如果你系左膠本人咧，我欢迎你吓。做 有同樣的這個嘅藝術品，就叫做我唔敢講啦。咁但係總之係同樣的，但係咧係伊斯蘭教版嘅咁樣樣。你試下擺喺你屋企，咁跟住四周人同人講，你睇下邊個會死先啦。我再打到打大啲 ，OK？ 我會有同樣嘅，即係同樣嘅嘢，即係基督教、佛教、同埋摩門教 ，OK？ 我三個都做曬。OK， 摆喺我屋企展览啊 ，Peace Christ， Peace Buddha， 同埋仲有边个Peace Joseph Smith 咁样样，系啊，睇下边个死先啦。嗱，即系由此可见就系咩咧？其实系唔系所有宗教都一样咧？就好明显唔系嘅咁样样。咁喺2012年咧吓，呢个系美国啊，就做咗一个嘅。即系访问啊，咁样样吓，咁就有啲人做咗个调查咁样样，咁个问题就系咁嘅，就话即系 Do you believe criticism or Islam or Muhammad should be permitt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s First Amendment 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喺呢一个第一修正案咧，即系呢个即系有言论自由嘅呢一个修正案里边咧，喺呢一个修正案底下咧，你相唔相信批评伊斯兰教或者巴哈密德应该系犯法嘅咁样样？咁有58%咧，就系话呢个应该系犯法。45%咧就觉得系唔犯法嘅。即系有58%咧，就系觉得喺美国啊，批评马可默德系应该系犯法。58%。OK， 咁佢就系如果系批评或者嘲讽伊斯兰教咧，系应该系刑事罪嚟嘅。而亦都系有12%嘅伊斯兰教徒啦，咁样样，即系佢哋认为咧。如果是涉足伊斯兰教呢，是应该得到伊斯兰教律法的惩罚的。那这些惩罚是不轻的。但他就 12% 的美国伊斯兰教徒认为 如果你是涉足伊斯兰教是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其实我们就不应该觉得这件事是奇怪的，这样因为我们要理解其实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有什么的分别，这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样想东西，我们是用西方的方法来想东西，我们是用了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方法来想东西的，这样那我都想即解释一下，即这个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我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的嘅信徒系要咁样做，同埋点解系合理，唔系癫狗嘅行为？吓、嗯，癫狗嘅行为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咁样做系唔 make sense 噶、嗯，即系你无端端做啲癫嘢，即系人哋可能即系唔觉意行街嗰阵时候撞一撞你，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兜拳即系打落去，咁跟住之后再攞呢一啲 baseball bat 嚟打死佢嘅咁样样。嗱呢啲就叫癫狗嘅行为啦，咁、嗯、样。咁但系嘅，你试想一下 ，OK？ 你试想一下，对于一个真系真即系信奉伊斯兰教即系嘅信念嘅人，佢嘅谂法系点 ？OK， 对佢哋嚟讲，阿拉真神， 嗯， 吓系创造天地万物嘅神， 嗯， 佢系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咁所以所有嘅律法都系喺佢手中、 嗯、 ，OK， 即系嗱，咁好明显佢嘅名系一个嘅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啦，吓，即系唔可以涉足嘅一样嘢啦，而佢嘅messenger， 即系佢即系佢嘅使者，亦都系非常重要啦，咁、嗯、样样系咪？嗱，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讲，即系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啊，我哋净系用翻中国嘅思维嚟到谂一个皇帝啊 ，OK。嗱，即系我哋现今都会谂翻，即系可能系1000年前嘅皇帝嘅喺社会里边嘅地位 ，OK？ 嗱、嗯，如果我哋今日2015年嘅，即系我哋少英女王啊咁样样，我哋唔应该死噶嘛，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哋睇一套古装片嘅，咁跟住之后你见到有一个人即系喺街上面就话呢个皇帝系昏君咁样，无论佢讲得啱定系唔啱嘅。你都 expect 佢要死啦，系咪？即系我可能赞成你咁样讲，呢个皇帝真系昏君嚟嘅。喂，但系你上得街咁样做， 你预咗啦， 你预咗要死啦，你明唔明啊？ 明。 如果我哋睇古装片，我哋完全 expect 呢样嘢，我哋唔会觉得奇怪噶，系咪？嗱，咁同样地啦，即系对于一个伊斯兰教徒嚟讲，即系呢个阿拉神 ，OK， 佢唔系一个即系虚无缥缈嘅人，佢系。佢唔系净系一个嘅皇帝咁简单啊，佢系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啊。 嗯 ，OK， 咁我身为一个撑呢一个神嘅人，见到你涉足佢嘅名，见到你喺度批评呢一个皇帝，同埋批评麦可默德嘅，咁、嗯、你系咪应该死啊？ 嗯， 嗱呢个好正常喎、啊，呢个好 make sense 啊。所以点解我觉得呢一个并唔系一个癫狗嘅行为，嗯、但系系一个咩嘅情况咧？就系、是、一个两个文化格格不入嘅一个嘅情况啦，系、嗯、咪？系啦，咁所以其实只系基督教先至所谓咁妄居嘅啫嘛，系咪？有咩宗教系会有得你俾人杀啊？系咪？嗱，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基督教同埋伊斯兰教嘅分别就系咩？同埋点解即系最后出嚟嗰个效果系唔同啊？点解我哋会跟随一啲西方国家嘅思想就系要忍耐啊？咁同埋如果人哋批评你都唔好发癫啊咁样样咧？因为其实呢一个系西方思想嚟噶嘛。即系基督教就系教你忍让啊嘛，系咪？嗱、嗯，你可能会见到，好多基督徒都唔系啦，你唔好理基督徒，你睇下耶稣佢嘅行为系点、 嗯。 就算好多基督徒佢系 hypocrite 嚟嘅，即系叫人应该忍耐，自己唔忍耐同埋唔耐烦嘅、 嗯。 Fine， 你都可以批评佢话，喂，你咁样做基督徒做得唔好啊？你睇下耶稣系点？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都系跟随翻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宗教嘅领袖啊嘛。 嗯、 OK， 嗱，耶稣系忍耐嘅、 嗯， 即系佢系。基督教的神咁样样，咁佢系俾罗马人打，佢都唔出声，咁、 嗯、 所以佢就系咁样教啲基督教徒啦，咁样样。咁当你俾人逼迫嘅时候，你出唔出声啊？ 唔出， 因为耶稣都唔出声啦、 嗯。 你明唔明啊？ 吓 ，OK。咁但系麦可默德唔系咁样样、啊，吓佢系做打人嗰、那个，佢当时即系点样扩嗱？佢当时系点样扩展佢嘅国度啊？就系打江山打翻嚟、 嗯， 而伊斯兰教就。并唔系一个宗教咁简单，即系唔系话哦，我信佛嘅，即系我日日做翻我平时嘅嘢，即系得闲斩只鸡咁样样，唔知点解观音食鸡啦吓，咁、嗯、因为佢应该食素噶嘛，嗯、但系得闲斩只鸭啊，斩只猪啊，整只鸡俾观音食咁样样吓，咁呢一个就系宗教信仰啦。但系观音啊咁样，佢唔系一个经济系统嚟噶嘛，佢唔系一个法律系统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吓嗱，犹太教系一个法律经济系统。 嗯 但是基督教就不是了，耶稣没有说、即是你的钱要怎样使的，所以、我是一个 呢个叫做Christian Libertarian 啦，即系一个基督教自由派咁样样。亦都咧系有基督教共产派嘅。基督教共产派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府呢是应该即係立多啲税嚟到周濟窮人咁樣嘅嚇，咁、但係自由派咧就係、話政府唔應該做呢一啲嘢，就係、基督徒如果幾時想捐錢咧，就係、up to 佢哋，佢哋想幾時俾幾多就俾幾多咁樣。咁好多時候呢一個嘅共產派佢嗰、那個思維喺邊度嚟咧？就係、使徒行傳，因為使徒行傳咧就係、有一個故事咧，就係、話當時嗰啲基督徒咧就係、將佢自己有嘅資產咧就全部變賣曬，咁跟住就將呢一啲資產咧就係、俾曬呢一個教會嚟管理咁樣樣，咁跟住呢一啲錢咧就係用嚟周濟窮人嘅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嗰啲即係共產派就見到呢一樣嘢啦咁樣樣。咁但係我身為一個自由派，我見到嘅就係咩咧？我見到呢一啲人係自愿做呢一樣嘢嘅，同埋亦都唔係所有被讚揚嘅基督教徒都有咁樣做。你明唔明啊？個分別喺邊度啊？咁所以即係你係可以將你嘅錢俾曬教會嘅 ，OK 噶。如果你想嘅咁做，但係呢一個係神俾你嘅自由，你唔想咁樣做都可以，你亦都係基督徒嚟嘅。 即 係 你有選擇權。 冇錯啦。嗱，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嘅唔同，根本追求嘅嗰兩個領袖係 完全都唔 喂係天南地北嚟嘅大佬嚇，即係一個咧就係、即係一個咧就係、要打仗。殺人嚟到擴展自己嘅領域嘅咁樣樣，咁但係咁樣做啱定錯咧 ？No judgement 嘅，因為當年即係約書亞都係咁樣做啊，嚇、咁基督教徒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啱嘅，咁所以即係為咗你嘅神嚟到擴展你嘅國度，透過打仗嚟到做呢樣嘢係啱定係錯咧？好難講， 明白？ 睇下你信啲咩嘅啫，咁樣樣 ，OK？ 咁但係。耶稣的新约的基督教、OK? 就是被杀的被逼迫的都要不出声。这个就是西方国家所建立的盘石就是这件事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西方的方法来想就是觉得其实所有宗教都一样其实告诉你其实不是咯。因为基督教它不是一个法律制度它不是一个经济的制度。但是伊斯兰教它是一个法律制度和一个经济制度。为什么他们来到不同的国家是要设立 Sharia law 呢？因为他们是相信一定要将这个的律法就发扬光大，而这个是他传教的方法嘛。基督教徒怎样传教、就是凭爱、和无条件的付出。耶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彼得是这样，不嬲都是这样的了。但是伊斯兰教他做些什么呢？就是靠杀人和抢掠。但是杀人和抢掠是好定不好呢？如果这个人是，如果这个神是真的，而这个神是这样教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绝对应该这样做。 即是他们服从嘛。 没错了。所以呢，真的问题就是你信些什么了。在这个的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应该是真的打开门，开门见山来谈这件事。如果你信、这个是你的 信念，那不好意思了，拜拜。这样样，因为你是跟自由和民主社会格格不入嘛，是不是？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即最后、这个 Pamela Geller 呢，即那个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即是画漫画的活动的发起人呢，他就讲了一句即係好堅嘅説話咁樣，即係佢就話 Islam has a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is we can't talk about the problem。即係佢話伊斯蘭教佢自己唔係一個問題啊，佢話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唔可以講，或者我哋唔可以談論呢一個問題，呢一個先至係個問題咁樣。咁啊，好啦，節目嚟到呢一度，咁所以即係我都重申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咧，伊斯蘭教徒如果係相信呢一個係一個真嘅神，而呢一個神係教佢哋要殺人嘅，咁你係應該跟隨嚟做嘅嚇。當時神叫即係亞伯拉罕要殺以撒嘅，佢都有打算殺佢噶。神叫以色列人係即係殺啲唔同嘅即係外邦族裔嘅人嘅咁樣。咁以色列人都有殺噶咁樣，即係基督教有啲咩分別咧？同埋或者就算以色列即係Torah 有咩分別咧？咁樣就係神冇叫你唔信嘅就亂咁殺佢哋，或者四圍殺佢哋咁樣。神係指定嗱，你只可以殺呢一班人，或者係要點樣殺先得？即係佢神係指定咗嘅，喺淨係嗰啲 circumstance 先可以嘅啫咁樣。咁但係即係伊斯蘭教係比較 broad 啲嘅咁樣，就話即係你見到不信者咧，你就可以殺佢嚇咁樣，或者俾機會佢信嚇。如果佢唔信咧，就殺佢。即係呢個係佢哋嘅佢哋嘅教義咁樣。咁如果你係兩樣都唔信嘅，咁照計就兩樣都唔啱啦。但是个问题就是 你嗰个思维就系话杀人唔啱呢样嘢嘅，咁呢样嘢又喺边度嚟嘅咧？咁样样，你透过乜嘢 moral judgment 吓嚟到审判，无论系即系当时犹太教或者系而家嘅伊斯兰教徒，话佢哋杀人系唔啱咧？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等大家可以谂下啦。咁亦都系好明显啊，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我对呢样嘢咧系完全冇任何嘅睇法嘅咁样样。好啦，咁我哋咧节目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